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， 这是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 圣经和合本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Baller 合译者之一鲍康宁，诗篇卷五第119篇，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啊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啊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，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因我遵守你的法度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，是我的谋士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奇事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，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。我持守你的法度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，因你的典章本为美。我羡慕你的训词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。 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，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我要常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骄傲的人甚侮慢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耶和华啊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所以如此，是因我守你的训词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。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必起来称谢你。凡敬畏你、守你训词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耶和华啊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他们心蒙之由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。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愿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负我。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使我不至蒙羞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，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？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律例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。你的命令竟都诚实，他们无理地逼迫我， 求你帮助我，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，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径直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，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，一直到底。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作恶的人呐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求你扶持我，我便得救。时常看重你的律例，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弃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凡地上的恶人，你除掉他，好像除掉渣子。因此我爱你的法度，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，我也怕你的判语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，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。求你为仆人作保，使我得好处，不容骄傲人欺压我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，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，因人废了你的律法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那些 爱你名的人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词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，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。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我微小被人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训词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。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我趁夜更未换，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你与我相近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我因学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救恩远离恶人，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悲本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逼迫我的、抵挡我的很多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。我看见奸恶的人，就甚憎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你画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首领无故的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。谎话是我所恨恶、所憎嫌的，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耶和华啊，我仰望了你的救恩，遵行了你的命令，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。耶和华啊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，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，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。愿你用手帮助我，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。耶和华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愿我的性命存活，得以赞美你。愿你的典章帮助我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第119篇结束。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